就完了。 所以这个呢，我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呢，您可以放心，如果要是那种速溶的唰就冲开的话，里边一定会有什么糊精啊、这些的速溶剂。红豆薏米的加了点炒制的红豆薏米粉，那么淮菊的呢加了一点淮菊粉在里面，供您很好的吸收。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淮山堂的铁棍山药淮山粉。这个产品呢今天我们这个组合针对夏天又给您加上了红豆薏米粉，还有山药淮菊粉，这个一共是周年庆， 是 的，周年庆，所以呢，我们又打了一个92折，只限本档的节目。那么打完折以后275， 是的， 可以拿回家。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不要错过时机。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苦夏胃口差，饭点吃不下，饮料却喝得多，零食也没消停，结果造成 饮料和零食只能满足嘴巴的快活，身体一定会有意见的。除了必要的碳水化合物、新鲜的蔬菜水果之外呢，在国际上包括中国膳食中都说到每天必须要有一杯奶制品的补充，而且要坚持终身喝奶，每个年龄段都需要，因为奶制品是最 订单的瑞麟羊奶粉了，因为厂家返利，一套10盒直接省了300块，力度大的让人炸舌，所以电话400-07-106-108，400-07-106-108，全部都是要靠抢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瑞麟羊奶几年来从来没降过价，一盒300克，15袋半个月的量，专柜258元一盒，而我们广播直营价是99元，而这一次真的玩大了。我们把厂家年终返利给的10000盒捆绑到套餐里，免费搭送给大家，一步到位，10盒690元，单盒划算下来只要69块钱。这么一算啊，所以今天各位摩拳擦掌准备开抢，电话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400-07-106-108。 本次活动受到大家的疯狂追捧，第一方面原因是活动力度大，从未有过说69块钱就能买到瑞麟羊奶粉的，一定要趁此机会来囤。 山的习惯产的奶质量好，而且这款是瑞麟的高端系列，强化钙质和营养的金钻配方，不添加蔗糖，醇香的口感，全国市场好多家庭都把瑞麟当做了固定奶，每天在喝。以往广播里的价格99元一盒已经足够性价比了，现在直接690元10盒，每盒才69，所以好多朋友不明就里，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问的最多的就是这羊奶跟之前订的是不是一样的，不会是快过期销库存吧？从来没听过69元买到瑞麟羊奶的，降价降了这么多。 不止大家没有听过。 货即出，打包赠送才做到的降价。这十盒能喝五个月，每个月喝奶钱才130，每天才4块钱。4块钱，您喝到的是营养全的羊奶，含有多种营养和生物活性物质，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营养一个也不少的，非常全面的羊奶。 前所未有的返利活动，690元十盒喝五个月，亚健康的中青年好好增强体质，骨质疏松的老人好好补补钙质。400名。 大家放心喝啊，尤其是夏天，羊奶在夏季消耗大的关键时刻，补充到多种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因子。 嗯，这十盒单人喝的话，非常的高啊，因为羊奶本身就很贵，没有这次的返利活动，怎么可能做到这个价格呢？ 嗯，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4007106108，4007。 不是药神，有一句台词说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吗？真的觉得健康太重要了啊，一定要保障每天一杯奶。是的，其实全面的营养补充品，但是你能拍着胸脯说你的身体是完全健康的吗？营养足够保障了吗？钙质真的是不缺不流失吗？ 108，从未有过的返利活动，690元十盒，等于说直接降价，比最便宜的99元一盒，十盒990，一套就便宜。106108，4007106108。 好，电话全部报线。0814的朋友订购两套，说自己才39岁，但是最近掉发很严重，工作压。你好的心态太重要了。 还有6943的朋友挺有意思，说瑞宁羊奶喝了大半年，每次跟人家介绍的时候都要指着成分表说，你看你家的奶没。要坚持喝。本次返利活动原先至少要990元一套的，现在此刻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 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 继续给大家讲这个病啊，引起动脉硬化。今天主要给大家讲，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有好多事我们不知道，它也引起动脉硬化了。这是什么呢？一个是感染，就是你经常可以这儿发炎那儿发炎，感染它能够导致动脉硬化，现在已经啊就是被证实了。多数人而且提出来了病毒感染是动脉硬化的诱因这一个观点，而且呢已经得到了一些证实。因为动脉硬化毒的测定后发现，一些病人血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较低，但是病毒明显增高，他们就认为啊，在这个情况下停止的同时也可以使脂质沉积在动脉在这个动脉壁上形成斑块，发动脉硬化的产生。而且现在物的感染也是跟动脉硬化的发生和发展有关，有这个证据就证明了其发生的机理主要是引起的抗体特别的高，而且有些这个科学家就经过了动物试验，也证明了抗生素能够有效的防止感染后还要注意预防各种病毒感染和细菌衣原体的感染，一旦发生感染则要彻底的治疗，以免引起动脉高发的心脏病的地区400名居民进行了研究，就有这个微量的免疫荧光法来测定血清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浓度，结果就表明啊，跟血清阴性男性相比，血清的阳性所以研究者认为啊，血清学也证明了肺源衣原体感染可以使男性产生动脉粥样硬化的血脂异常，血脂异常的改变是肺炎衣原体感染跟缺血性心脏病有跟这个检查还是临床的观察，都证明了 感染可以导致动脉硬化，所以经常这儿发炎那儿发炎的人呢，也特别是容易病。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就表明了，吸烟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之一。吸烟引起动脉硬化的机理是什么？主要是上千种，非常非常多。一氧化碳血红蛋白增高呢，会使机体产生一种低氧的效应。这种低氧的效应呢，皮细胞它就不平整了，不完整了，不光滑了，这样就使内皮细胞损伤了。损伤以后，这个损伤点一毛草，这个坏的就形成了。缺氧还可以使呢这个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对低密度脂蛋白的摄取增加。就是这个缺氧状况就可血浆中的肾上腺素增高，血小板的聚集增强，使得血液粘稠度增加，而促使动脉硬化形成。吸烟还危险性是不吸烟的人的 3.4 倍，吸烟量越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危险性越大。所以你看这一人的健康人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受到损伤，导致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发生胰岛素抵抗时，人体的脂质蛋白水平增高，因此吸烟就是心脑血管病的病变危险性增加。多种的原因分析就表明了，吸烟是动脉任何地方都可以形成的，而且有时候没有症状就来了急症了，冠心病、高血压、中风，它就是独立的因素，你其他的都没有。紊乱导致主动脉的弹性退化变硬，然后使主动脉的功能也减退。我们知道主动脉也非常重要，它是从我们左心能够影响它的功能，使它这个发生紊乱。那么我们再稍带说一下，被动吸烟也能够加速动脉硬化的发生。就是有被动吸烟跟没有被动吸烟的人相比，被动吸烟者的动脉硬化的进程比没有被动吸烟的要高 20%。 其实这比例都不少，更厉害，都会引起比没有被动吸烟的引起动脉硬化的进程都会大。所以你那个为了家人呢，为了你这个 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零 能力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原因就是灵芝啊，从我们两三年前我们古代的先人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灵芝啊它是上品的中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有《中药大辞典》，还有《中华草本》，这个等等这些书里头对灵芝再加上它很多营养成分强的物质，比如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啊，那你只要吃灵芝就补充进去了。另外14种微B2 B6 啊，这在糖尿病病人都是缺乏的，还有维生素 E。 那么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灵芝里头十大类150多种成分，是稳定在一个偏碱性的状态，这个状态是最健康的状态，也不容易生病，不容易疲劳的状态。锗元素，那锗元素我们知道它一个是消灭病毒第一个到一线的，它不分什么病毒到你身体里，只要病毒进去它就会去消灭它，所以它又是一个免疫灵芝除了这些以外，灵芝里的灵芝酸、高分子、水溶性灵芝、多糖、多肽类的生物碱、生物总碱啊，它们分别和磷酶的含量来使我们吸收营养物质、吸收好的成分就更容易。还有就是灵芝里头很多很多的成分，比如改善睡眠啊，促进新陈代谢呀、抗炎呐、你像灵芝酸它就有非常强烈的药理活性，止疼啊，镇静啊，还有就是A， 它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灵芝酸 A 和 B 可以减轻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而这个促进葡萄糖的素，孢子粉也可以促进我们整个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达到这个正常的含量，这样来维持血糖的正常。抵抗减少慢性并发症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可爱的笑容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 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 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账号：20030001030000。